你是最远的灿烂，不知所有。

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周杰伦，耳朵靠过来一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。Apple's growing like